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78集。真的是他二， 你别说话了，他一马上就来，正给你用最好的药，很快就不疼了，先忍一忍，很快就好。 陈欢想点点头，但浑身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已经回应了轩辕凛的话，头一歪昏睡了过去。轩辕凛被唬得一哆嗦，想晃晃陈欢把他喊起来，可又怕他疼，只好不停地喊他的名字。然而声音没能将昏昏沉沉的陈欢喊醒，却惊醒了险些窒息昏迷的陈荣。他眼看着轩辕凛要走，连忙开口， 皇上，刚才那是陈欢，他为什么会在宫里？他刚才想杀臣。 轩辕凛脚步一顿，他心里急着医治陈欢，并不想和陈荣纠缠，因而只是视线冷厉地看了他一眼，语气阴沉道， 这只是个误会。 陈荣的脸色立刻黑了，他咬牙切齿道， 假传圣旨是误会，谋害皇嗣是误会，刺杀臣也是误会，在皇上心里，到底陈欢做了什么才是有意为之？ 轩辕凛心里着急为陈欢诊治，陈荣的话听着便觉得是无理取闹，陈欢只是不懂事而已，虽然的确口无遮拦了些，可哪里就到了假传圣旨的地步？何况谋害皇嗣之事，陈欢的确是无辜，至于刺杀陈荣，轩辕凛相信陈欢或许会有这个念头，但绝对下不了手。谁还没有个恨不得他去死的人呢？情绪上来，生出邪恶的念头，本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可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能用理智控制情绪。陈欢所有的张狂和恶毒都露在面上，内里却胆小得很，即便是被小太监得罪了，也只会骂两句。这样的家伙怎么可能动手去杀陈荣？虽然轩辕凛不清楚事情原委，却敢肯定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但眼下并不是解释的时机。 有什么话稍后再说，陈欢受伤了。 一个本该在宫外的庶人，忽然出现在宫里，还能在皇上的寝宫里自由出入，皇上就不该解释解释吗？ 轩辕凛有些不耐烦，他以为陈荣至少该有点眼色，能看出来陈欢现在很不好，需要诊治，这些无关紧要的废话非要在这个时候说吗？轩辕凛本就不是个有耐心的人，此时又满心满眼都是陈欢，不过说了几句话，心里就暴躁得一发不可收拾起来，急得他额角青筋直跳，也就顾不得再留情面，瞥了陈荣一眼，干脆道， 爱卿看不出来朕现在很忙吗？ 陈荣一顿，心里狠狠一颤，这是轩辕凛第二次对自己露出这副样子，上一次是因为自己提了一句要杀陈欢，果然一牵扯上陈欢，谁都别想好过。陈荣握了握拳，恨得咬牙切齿，虽然一肚子话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，他不是陈欢，不敢在轩辕凛气头上再招惹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轩辕凛越走越远。 陈欢，陈欢别睡，你醒醒。 轩辕凛急匆匆回了主殿，前脚刚进去，后脚狼缺就带着院正跑了进来。 皇上，太医来了，都起来，快给他看看，朕刚才伤了他。 皇帝伤了人？院正心里直冒冷汗，这人既然是皇帝伤的，那伤势是该往重了说，还是往轻了说？这人是该医死还是医活？他纠结地往床榻边走，一瞧见陈欢的脸，心里所有的念头就都没有了。怎么是这小子？想起上次轩辕凛的吩咐，他不敢马虎，连忙给陈欢检查了一番，诊完脉才松了口气。 皇上放心，并未伤到肺腑，不过是咽喉擦伤才吐了血。 轩辕凛松了口气，紧绷的精神放松下来，后知后觉的有些腿软，眼前却发黑，身体不听使唤地晃动起来，狼却连忙扶住他， 皇上当心。 轩辕凛摆摆手，他不过是被陈欢吐血吓到了，身体并没有什么不妥，只是这一下的确让他有些没精神，看了两眼陈欢昏睡中的脸， 才缓缓吐了口气。朕无碍，去备药。朕希望他醒过来的时候不会再疼。 院正心里叫苦，就算再怎么不碍事，那也是内伤，怎么可能说好就好？就算名贵药材调养着，怎么也得些时日才能恢复，一夜之间就不疼，怎么可能？然而皇上的话谁敢违背呢？院正明知道自己做不到，却也只能苦哈哈地应承下来。心里琢磨着，给陈欢开的方子要加些安神的药材，就算不能止疼，好歹也能让人舒服些。他如今的身体多休息总是没错的。 他多久会醒？ 轩辕敏在床榻边坐下来，抬手理了理陈欢彻底散开的头发，沉沉地叹了口气。虽说是误伤，可他着实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陈欢。他很清楚，陈欢不会闹的。他以往挨了罚，从来都是笑嘻嘻的样子，仿佛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从前的他也就真的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任由他疼着。可他现在总算明白了过来，便有些无法直视他的笑嘻嘻，无法忍耐他疼得撕心裂肺，却还要笑着看着他。 还是多睡一会儿吧。 轩辕林摆了摆手，将欲言又止的太医遣了下去。等工人都散了，他才轻手轻脚去借陈欢的衣裳。他之前在地上滚了几圈，身上青青紫紫撞出一片淤伤，颇有些触目惊心。轩辕林本想给他上药，现在却有些下不了手。他只看了眼药膏，脑海就浮现出陈欢喊着疼晕过去的样子。他以前怎么会那么狠心呢？眼下该怎么好？药还是要上的，可他不能让旁人瞧见陈欢这副衣不蔽体的样子，自己又下不去手，该怎么办才好？轩辕敏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，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于是他又将刚出了大明宫宫门的院正喊了回来，隔着垂幔问他，可有什么治外伤的药是不疼的？院正被问得一懵，治伤的药哪里有不疼的呢？他结结巴巴道， 这臣才疏学浅，请皇上恕罪。 轩辕敏眉头一拧， 果然没有吗？那陈欢还是得疼。 人虽然还睡着，可轩辕敏已经开始心疼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抬手揉了揉眉心，撩开垂幔走出来。 那便让他多睡一会儿，你多费些心思治疗外伤的药，总让人疼怎么行？ 院正被皇帝的无理取闹逼得欲哭无泪，却只能硬着头皮应下来，正要告退出去，一抬眼就瞧见轩辕敏的手，当即脸色一变。 皇上，你的手。 这伤虽然不在要害，伤口却很深，他叮嘱过工人一定要好生照料，却不想几日过去不但没好，反倒更严重了些， 这可如何是好？ 院正急出一脑门汗，连忙西行上前开了药箱给轩辕敏处理伤口。轩辕敏倒是不甚在意， 无妨。陈欢的寒症如何了？ 这也太心急了些，才调养了几日，哪里就能有好消息？可他不敢直说，只能含糊道， 这冬寒夏暑多加注意，总会好起来的。说到底这寒症是熬出来的，慢慢调养总会好的。 轩辕敏也知道自己心急了，没计较院正的敷衍，由着他处理好手上的伤，才挥挥手让他退下。林峰将人送出去，顺嘴问了问张敬忠的情况。 老弟年岁大了，病来如山倒，张公公这病根是出在心里，林公公时常开解，想必就能好得快些了。 林峰连忙道了谢，他隐约知道轩辕敏回宫之后带着张敬忠去了一趟太极殿，之后人便病倒了，难不成是太极殿发生了什么事？ 他摸不着头脑，只好暂且压下，转身往回走，却刚到主殿门口，便瞧见陈荣站在阴影里， 瞧不清楚脸色，身上却透着一股阴郁。他唬了一跳，心里有些不耐烦，这大明宫已经够乱了，这当口又来闹什么？可面上还是堆起笑容来。 哟，这不是陈大人吗？这深更半夜的，您不回去歇着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 陈荣皮笑肉不笑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宫里哪里是我一个外臣能住的，只怕再住下去就连命都保不住了，还请公公禀报一声，臣向皇上辞行之后就出宫了。林峰不走心地劝慰了两句，见陈荣不再吭声也只好闭嘴了，心里也纳闷，旁人不知道大明宫里的事情，只以为陈荣每日里与轩辕凛同进同出，颇受荣宠，可他这贴身伺候的却再清楚不过了。这大明宫的门一关，轩辕凛连提都不曾提过陈荣，即便在大明宫用膳也并不曾与陈荣一起，倒像是十分生疏一般。可就算如此，陈荣却还是在大明宫里住着，皇上也始终没流露出想要把人赶走的意思来。林峰隐约觉得这位陈大人像是一件摆件，住在大明宫里就是为了让人看的。可真要说起赏心悦目来，宫里哪个人能比得上承欢呢？然而承欢却又被藏了起来，皇上的心思果然如海深沉，让人捉摸不透。林峰知道自己猜不透，也不白费力气，对着陈荣笑了笑就进了主殿。他心里觉得轩辕凛现在大约没工夫理会陈荣，可他只是个奴才，有再多的想法都不必理会，只老老实实的传话做事就成了。他隔着垂幔压低声音将陈荣的话说了，里头半晌没动静，林峰心道果然是没心思理会了，便想着先出去将陈荣劝回偏殿去，却不想他刚动了一下，轩辕凛便掀开垂幔走了出来。人在哪儿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